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8。北京阵雨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习近平就阿富汗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向加尼总统致慰问电；李克强向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致慰问电； 李克强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中德论坛共促创新并发表演讲； 李克强抵达布鲁塞尔举行第19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并对比利时进行正式访问； 张德江与匈牙利国会主席举行会谈； 俞正声主持召开调研协商座谈会，就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座谈交流； 砥砺奋进的5年驻村纪实光棍建房记； 农业部表示将从财政税收、金融信贷等6方面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汽车租赁业新政征求意见，鼓励分时租赁模式。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共分10个专题，书中收录494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号至2017年3月12号期间的讲话、报告、指示等12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新华社消息，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向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阿什拉夫·加尼致慰问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致慰问电。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京西喀布尔发生严重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受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对这一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支持阿富汗政府和人民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李克强在慰问电中对这一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表示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阿富汗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打击恐怖主义所做的不懈努力。 央广记者冯月、邢思佳柏林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柏林总统府会见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李克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施泰因迈尔的亲切问候。李克强表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同时和平发展合作的大趋势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我此访期间，中德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多边主义、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这本身就向世界发出了稳定的信号。李克强重申了中方在应对气候变化、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方愿同德方加强各领域合作，携手应对挑战，共同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国支持德国作为主席国办好今年20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推动各方凝聚共识，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新贡献。施泰因迈尔表示，德方支持开放型世界贸易体系，感谢中方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坚持采取负责任的立场，愿同中方深化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与合作，在20国集团事务中加强合作，推动德中伙伴关系更好发展。 当地时间6月1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共同会见记者。默克尔表示，德方支持欧盟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条约义务。央广记者冯月、邢思佳柏林报道。 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小范围会谈，之后两人共同会见记者，介绍了会谈成果。此访是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以来第三次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会晤中，中德总理就广泛领域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许多共识。李克强表示， 德国是中国在欧盟最重要的伙伴之一，去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德国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仅如此，我们之间的人员往来也在快速的增长，而且我们的高层交往始终保持着频繁的势头。 李克强说，中方愿同德方共同发出维护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积极信号。他还对默克尔表示，德国支持欧盟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条约义务表示赞赏。 我们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有共识，比如我们都主张应当奉行多边主义，要遵守国际规则。中国对于德国坚定地表示要履行中国入世时的第15条的义务表示欢迎。中国对欧盟在制定新的规章当中要遵循 WTO 的原则，认为这也是正确的选择。 默克尔表示，欧盟应当履行条约义务，致力于找到符合 WTO 规则、对各国一视同仁、对中国非歧视性的解决方案，希望欧中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我们都支持 WTO 的原则和规则，在此我们也讨论了去年年底出现的情况，当时中国入世议定书到期，然后从欧方来说，我们致力于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不要对中国有任何的歧视色彩，要对所有的国家实施给予平等的待遇。 在回答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时，李克强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世界的呼声与共识，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向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扎实迈进。 中国积极地参与推动并签署了巴黎协定，我们是最早通过立法程序认定巴黎协定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也是最早向联合国提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别方案的国家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应当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那就是要和各国一起携手去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去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言必信，信必果，所以中国将会继续履行巴黎协定所做出的承诺，当然我们也希望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合作。 两国总理还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回答了提问。共建记者前，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经贸、新能源汽车、三方合作、金融、人工智能等领域10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当地时间6月1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中德论坛共促创新并发表演讲。李克强表示，强有力的创新伙伴关系为中德务实合作装上了新引擎。央广记者邢思佳、冯月柏林报道。 当天演讲伊始，李克强总理以他和默克尔总理在场外看到的一幕作为开场。 就在我和默克尔总理进入会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群中国人，我以为他们是这里的留学生，不是，他们为这个会议专程从中国赶来，他们不是大企业派来的，他们是自己的主人，是中侨企业主，是创客，他本身就表明这个世界我们两国正处在一个我们叫做草根创新创业的过程当中，他正如这个主题所说，将重塑世界。 李克强指出，中国的目标是要使中国经济、中国产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而中德双方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两国应以创新为引领，加强合作。 创新实际上是给中德关系装上了 新的引擎，我们还是应该以创新为引领，来加强我们之间的合作。中德创新合作不止于科技，不止于基础研究，不止于教育，更多的可能啊会表现在我们企业之间的合作，通过市场的合作。中德有互补性，我刚才讲了，你们已经处在高端，我们是中高端，我们有巨大的市场，你们有先进的科技，我们之间的合作不仅对中德双方，对全球，包括我们联合开展第三方市场的开拓，都有重要的意义。 李克强还介绍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他说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他最后说， 你们去年对中国的投资增长了74%，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当然中国也要推动有信誉有实力的企业到德国来投资，我们的开放是双向的，成果是双赢的，我们是面向未来的。正好今天是6月1号，6.1儿童节，我们祝贺现在的儿童们，他们是我们的未来，他们是创新的未来，他们的创新是将来我们不可企及的，相信人类的未来一定美好。谢谢大家。 央广记者冯月、邢思佳、布鲁塞尔报道。经中欧双方商定，并应比利时首相米歇尔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约当地时间6月1号晚乘专机抵达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出席第19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并对比利时进行正式访问。李克强是在圆满结束对德国的正式访问，并成功举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后抵达布鲁塞尔的。 大使热线，请听。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屈兴、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杨艳仪共话中欧中比广泛合作篇章，采制央广记者邢思佳、冯月。 2号开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布鲁塞尔出席第19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并对比利时进行正式访问。作为中欧领导人最高级别的年度政治磋商机制，本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聚焦哪些话题？对此，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杨艳仪表示， 这次会晤的主线和双方希望共同传递的信息是，作为世界上两支重要力量和两大市场，中国和欧盟积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用中欧关系的稳定性来应对当前形势的不确定性。 除了作为欧盟总部所在地，作为比利时首都的布鲁塞尔也迎来中国总理的首次正式访问。受人口领土面积影响，比利时更加注重国际化和国际合作，国家不大却科技贸易成果斐然。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兴指出， 这个国家可以说是科技立国贸易立国，比利时的科技刚才你讲了，比如说微电子是全球领先的，比如说它的化学工业，它的苏威集团全球领先的，它的物流，它北部的一些港口，欧洲的10大港口，比利时占了3个，双方的合作非常多。 央广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与匈牙利国会主席克维尔举行会谈。张德江说，中匈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上个月习近平主席与欧尔班总理共同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双边合作开辟了广阔空间。下一步，双方要落实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充分发挥中匈一带一路工作组会议平台的作用，推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要用好16+1合作平台，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融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接口和中欧关系发展的新增长极。中方愿与匈方一道努力，确保今年将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6次16+1领导人会晤取得成功。张德江与克维尔共同出席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匈牙利国会合作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昨天在京主持召开调研协商座谈会， 邀请民革中央、农工党中央、致公党中央、台盟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围绕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建言献策。余正生指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任务，要着眼推动经济合作、人文交流，引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要做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族宗教工作，支持民族地区加强口岸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宗教界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发表新疆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白皮书说，近年来，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不断丰富和发展治疆方略，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总目标，大力发展新疆各项事业，切实保障各族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共享发展成果，使新疆的人权事业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和进步。 砥砺奋进的五年，筑村纪实。 今天播出第16篇《光棍建房记》，采制央广记者范存宝。 江西遂川县高平镇陶洞村的贫困户李华明、李新华兄弟俩都是80后，住在交通不便的山上。在大哥去世后的11年里，老母亲看病要花钱，侄子的学费、生活费要花钱，李新华也就一直没有盖新房，没有娶媳妇儿。 一年就赚这么点钱，全部给侄子花了，是吧？ 是啊。 你的侄子懂事吧？ 懂事也算懂事。 明年侄子就能中专毕业了，家里的负担就会小很多。村里还聘了李新华当护林员，每月有750元收入。去年他还免费领了3亩茶苗，明年就能产生效益。看来李新华建房娶媳妇儿大有希望。 你那个移民补助的建房的，那个通管所当年不是给你看的？ 是啊。 不是基本农田，你可以去做。啊，但是你那个移民的那块，我就还要移民等移民办的那个人来过来看，再核实一下，看能不能批到那个移民补助款。 驻村的一个月里，记者跟着镇村干部多次去像李新华这样的光棍贫困户家里，动员帮扶他们建起自己的新房子。帮扶干部刘繁华说：“ 人家现在住的土坯房，谁也不愿意嫁到你那个地方来了。看到你有房子，人家就觉得你有精气神，有这能力。” 目前当地已经帮李新华选好了建房地址，100平米左右，靠近村里的主干道。帮扶干部帮他算好了一笔账，移民搬迁一人可以补助20000元，4口人就有8万，两户安居工程补助36000，这下就有10多万元的补助款。如果及时开工，明年就能入住。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农业部昨天表示，将从财政、税收、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信贷等6方面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衔接、与国家财力增长相适应的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和政策落实与绩效评估机制，构建框架完整、措施精准、机制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不断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应市场能力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能力，进一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农业部经管总站副站长赵铁桥坦言，要实现这一目标，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急需引导扶持。 一方面，由于大宗农产品价格下行，经营主体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有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农助农能力不够强，与农民的利益连接机制不够紧，自身运作不够规范等问题也还存在。 为此，赵铁桥表示，将从财政、税收、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信贷、保险、营销市场、人才培养引进等6个方面进行配套整合和适当延伸， 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增强补贴政策的针对性、时效性，完善农产品初加工所得税优惠目录，改善金融信贷服务，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信贷支持。 关于促进汽车租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汽车分时租赁模式有望获得停车优惠、设施保障等方面鼓励。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交通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6301家汽车租赁业户，租赁车辆总数约20万辆，其中提供分时租赁服务的企业已经有40余家。 车辆超过95%都是新能源车。上海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朱大建： 鼓励增持租赁汽车，实际上它的用意是能够减少私人购买小汽车的这种数量。一方面我们要希望它能够补充出租车跟网约车的不够，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过高估计分时租赁能够大规模发展。 征求意见稿明确，分时租赁经营者要通过技术手段落实承租人身份查验制度，强化车辆智能组织调配，实现不同时间不同区域间的车辆供需平衡，运营人员要通过日常维护管理确保车辆安全。交通部交通科学研究院公路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于明远介绍，在停车问题上政策也做出了一些安排。 目前奔驰租赁它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停车位，所以我们这次的意见实际上也是希望城市人民政府能够在有限的停车资源里边进行有效的一些调节。 征求意见将截止到本月14日，公众可通过交通部网站、电子信箱和邮件通信等3种方式反馈意见。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昨天首次发布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17显示，未来2到3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潜力巨大，交通和电力基础设施将继续引领各国基础设施发展，电信领域前景看好。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5月31号，由中国公司承建的蒙巴萨到内罗毕标准轨铁路，也就是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这是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开启了东非地区新的标准轨铁路时代。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袁立， 蒙内铁路它将来是3位一体，铁路、港口和工业园，所以呢，这些呢比过去啊我们一般的建铁路来说，在模式上更加切合和当地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对于我们来说吧，这个我们也通过施工啊、投资啊，那么也带动了我们企业的转型升级。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晨说，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总指数呈现了逆经济周期的特点，其中东盟和中东欧地区的基建发展势头表现尤为强劲。 预计交通和电力基础设施将继续引领各国基础设施发展，改善型住房成为建筑行业的热点，在公共事业领域、电信领域前景看好。 2010年以来，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9052亿美元，中国金融机构累计提供融资已达2200亿美元。 光盘行动开展4年来，杜绝浪费已成为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不过，记者调查发现，近来一些企事业单位和大学食堂正成为舌尖浪费的重灾区。央广记者杨博宇报道。 在天津某高校，一位同学表示，由于食堂饭菜分量相对固定，而每个人的饭量又有所不同，这可能会导致浪费的情况出现。 虽然桌上都贴过嘛，现在一方面可能确实相对来说它固定的那些量，一般人都要一份米饭，可能不会要只要一个菜，都会要2个菜3个菜，这样的话按照他那个打饭的那个量，他可能有点多。 同样的浪费现象也出现在一些为员工提供低价甚至免费自助餐的企事业单位食堂。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职员王小姐： 因为菜的种类比较多嘛，但是不是有一句话说叫眼大肚子小吗？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是自助餐的形式，所以就是也不用花自己的钱，就会拿很多不必要的就剩下，不觉得可惜。 有数据显示，我国餐饮食物浪费量约为每年1700万吨至1800万吨，而一些城市餐厨垃圾量也呈现回升趋势。山东某餐厨垃圾回收处理企业负责人介绍： 现在就是家庭是最少的，自助餐比较多。它上涨的趋势现在是每一年啊，就是总吨数的这个百分比应该是在10%到15%。 厉行节约仍然在路上，而抵制浪费关键还在于意识的培养。北京某高校食堂吴经理： 他们都现在都积极的倡议这个，尽量还是做的光盘。 40多年来，清华大学教授杨之行先后引领遥感卫星接收解调器、光纤传输模块和数字电视标准3个领域。他发明了最高效的数字电视标准，使之成为世界上目前2大国际标准之一。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特别策划《天下英才杨之行》，电视产业的隐身英雄，敬请关注。 恢复高考40年特别节目《那年我高考》今天播出第9集，黄石县奔着大国工匠去。28岁的车间维修大师如何炼成？黄石县有着怎样的大国工匠梦？徐工集团重型公司维修工黄石县将为您讲述自己2007年的高考故事。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多重因素支撑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走强，国安机关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零部件断供，宝马在全球多个工厂临时停产，请听报道。 截至6月1日收盘，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6.8061，刷新2016年11月以来的新高，近6个交易日内涨幅近1000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则在盘中连续升破6.82、6.81、6.8、6.79、6.78和6.77、6.766道关口，同样创下近7个月以来的新高。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分析， 目前人民币汇率的这种升值，可能更多的是前期美元贬值，然后人民币汇率调整之后的近期集中释放的这样一个表现，在离岸上发生了人民币空头的这个踩踏。尽管美联储会在6月份加息，但是呢，在未来呢，人民币应该说首先能够保持稳定，第二呢，应该还会表阶段性的强势。 央广记者刘一晨北京报道。 公安部要求自昨天起启动所有交警执法站、省际执法站实施24小时勤务，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充分利用稽查布控系统实施精准防范、精准打击，坚决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多发势头。河南省交警总队宣教支队支队长马二京表示， 我们将重点加大对于货运车辆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这个现场的查处。省交警总队每月的5号、15号、25号定为全省的集中统一行动日，然后还要求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不定期的组织1到2次的区域性的集中整治行动。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本周因为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士未能充分供货转向器，导致德国的几家宝马工厂以及中国沈阳铁西工厂和南非螺丝林工厂被迫短暂停产，宝马1系、2系、3系、4系轿车生产受到影响。博士表示，断供是由一家为其电子转向系统提供外壳的意大利公司所引发。目前，宝马中国回应，供应商已经恢复供货，很快就将恢复生产。 我们现在供应商已经恢复了，恢复供货了，所以很快我们就能恢复生产。这只是暂时的，只有几天吧，也就。 央广记者冯硕，北京报道。 2017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昨天在重庆市正式启动。 一名逃往美国涉嫌严重刑事犯罪的中国籍嫌疑人昨天被遣返回国，这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后第一个被遣返回国的犯罪嫌疑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白宫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是一件令人极其失望的事。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满昭旭、忠诚，主播文琪、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百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方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